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六，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今日中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无论身处何地，鲜艳的五星红旗始终是华夏儿女永不褪色的精神信念，爱国主义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家重温百年党史，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秋风送爽，江山如画，人们走出家门，尽情享受美好假日。 每一个小家努力拼搏，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继续听大家说说咱心中的国，看看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领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占全球死亡病例的14.6%。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今日中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从广袤大地到浩瀚太空，无论身处何地，鲜艳的五星红旗始终是华夏儿女永不褪色的精神信念，爱国主义凝聚起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从北国到南疆，从海岛到边寨，祖国大江南北一派祥和。金沙江畔的岗托村是解放军进藏后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国庆期间，村民们自发举行简朴而庄重的升国旗仪式。 70年来，我们向着五星红旗指引的方向坚定跟党走，党带领我们翻身得解放，现在又脱贫奔小康，我们真是生活在了最好的时代，五星红旗在我们心中扎了根。 国运昌盛，民生安乐，五星红旗辉映之下，亿万百姓的幸福梦想正在一天天实现。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发出了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今天神州大地欣欣向荣，中华儿女自信自强，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今年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五星红旗首次在火星上展开，我国空间站工程首个航天器天河核心舱发射成功，再一次让最美中国红闪耀太空。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 等到明年我们完全建成我们的三舱空间站，中国的航天员将常驻在太空， 我们非常有幸能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来推动航天强国的建设，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熠熠生辉。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一次次升起国旗，一次次奏响国歌。奥运健儿们身披国旗的样子，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夺冠时刻最澎湃的宣告：祖国在我心中。 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自豪的，能把国旗升在最高点是我们的荣耀和使命，我们要为国争光，不辱使命。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几天前，一架包机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经过中国政府1000多天的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终于回到祖国。在欢迎回家的温暖致意中，孟晚舟胸口佩戴国旗徽章，一身红裙与五星红旗同框。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孟晚舟事件，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在与大国博弈，包括几次撤侨事件，凸显了我们无比坚定的这种每一位中国同胞都不能放弃的国家意志。 五星红旗标记着中国立场，也标记着中国担当。从海外维和到支持全球抗疫，中国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歇。国庆期间，中国第九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依旧坚守岗位。迄今为止，中国军队和警察已派出维和人员50000多人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坚定力量。国庆前夕，最新一批中国疫苗又飞抵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中国向海外援助疫苗出口疫苗总量已超过12亿剂，居全球首位。 让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天下兼先爱则治，五星红旗传递着中国责任，传递着中国温度。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站在第二个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正激励着新时代的青年奋发有为，接续奋斗。在浩瀚的西太平洋，天津大学科研团队历时10年攻关的万米级水下滑翔机海燕完成了横跨中国南海的壮举。在广袤田野，清华大学已建成20多个乡村振兴工作站，为乡村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在北京冬奥会首钢园区，鲜艳的五星红旗见证着志愿者们助力冬奥的青春激情。 五星红旗代表着一种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鲜红的五星红旗让我们时刻牢记，用实际行动做国旗的守护者。 乡村振兴，无悔青春，祖国我爱你。 请打放心，强国有我，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综述。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国庆假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观众们在展览中重温百年党史，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马克思手稿、中共一大会址复原场景、朱德使用过的手枪，一件件珍贵史料和文物，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恰逢国庆假期，位于展厅2层的开国大典彩色影像以及72年前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我们一家全都来了，主要是利用这个十一呢，就对全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就教他们了解一下共产党是怎么 诞生呢，咱们奋斗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一定要强大，各方面都要强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共展出26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从筚路蓝缕到新时代的伟大成就，国家的发展让观众们感同身受，也深受激励。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要感谢我们中国共产党，感谢我们过去的这些英烈们，也感谢这一路来的英雄们。我本身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肯定会在工作中努力，为了祖国继续努力奋斗。 让孩子从小树立一个观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现在好日子这么一个概念。不光我们这一代吧，要付出自己的这个努力，要教育我们下一代，要让这个通过他们的努力再继续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国庆期间，观众可通过手机、电脑登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预约系统进行预约。 大江南北同欢庆，家和国盛万事兴。国庆期间，各地用丰富多彩的活动礼赞小康，礼赞新生活。 这个假期，富裕起来的人们更加注重文化生活。在上海东方明珠，180米书画长卷《信仰的红色印记》吸引了众多游客。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画卷，描绘了建党百年以来的百件重大历史事件。在浙江杭州，西湖边富有江南韵味的舞蹈民乐，为假日增添了文艺范儿。在钱江新城，青少年管弦乐团和300名中小学生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大合唱，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国家强大了，我们人民幸福指数肯定是越来越高。 在广西贺州黄姚古镇，人们参与富有民族特色的长鼓舞，展示非遗文化的斗齿舞等特色活动。在海南，游客换上潜水服，探秘蔚蓝大海，种养珊瑚宝宝，通过一系列科普体验互动，感受海洋生物多样性。 看到了这个，首先珊瑚种类非常丰富，然后也看到水里面有很多水生生物，有鱼、海星，然后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海洋生态，这些年感觉保护的是非常好的。 这个假期，人们用多彩活动礼赞小康生活。在福建永春县，孩子们共绘10米长卷，描绘家乡的美丽风景。在四川华营，人们用田园做舞台，接力挑运稻谷、捉鱼、扭扁担，在趣味十足的农事活动中欢欢喜喜过节。在安徽黄山蜀园村，百亩向日葵竞相绽放，村民们舞起象征喜庆祥瑞的稻草龙，徜徉花海，翻腾跃动，与游客共享美景，同贺国庆。 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的红火，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和小康生活，也祝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乡村展新貌，幸福欢乐多。国庆期间，恰逢云南沅江县阳街乡哈尼族群众过新米节，游客来到哈尼山寨，和当地群众一起在壮美的梯田里庆祝丰收，欢度国庆。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近郊的脑包村也十分热闹，民俗文化、生态观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看到村民住上了高楼，而且交通越来越发达，我为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发展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享受快乐假期的同时，各地也做好了疫情防控。河南云台山景区实行全网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日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75%。山东烟台蓬莱区所有景区全部实行网上提前预约制度，及时发布进园须知和安全防控提示，为旅客做好服务。 有国才有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每一个小家努力拼搏，整个国家蒸蒸日上，创造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迹。一起去各地看看日新月异的变化，说说咱心中的国。 我们在做一个特别节目，叫说说咱心中的国。您心中的这个我们国家是什么样子？ 第一反应就是4个字，繁荣昌盛。 像一朵花，香喷喷的， 是和睦的，越来越美丽的。 说说咱心中的国。 心中的国，快来吧。 对，所以想问问您们，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你们会怎么说呢？ 就是伟大。 祖国就是伟大， 是吧？ 那您觉得这些年身边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最大的各方面都是呀，天气也是变化很大呀， 然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对吧？ 您为什么说到天气，怎么会有这个感触呢？ 因为现在治理空气环境啊，治理我觉得还是很有力度的，啊，十年前可能看不见这蓝天白云，但是我们现在都可以清晰可见，啊，真的是非常好，看着蓝天白云， 心情和国家的整个老百姓的生活氛围非常好。 这不是国庆了吗？想问问您，我们在做一档节目，叫《说说我心中的国》。 那是现在是蓬勃发展的，是一天一个样，日新月异，这是一点没错。 什么事儿让您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 好多了，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这是最主要的。那么多年的屈辱，是吧？压迫，这个亡国奴的滋味我也尝过。太难受了，啊！现在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是吧？咱们国家，别人再欺负咱，恐怕没有希望了。 我们通信类的变化是非常迅猛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大家所能感受到3G、4G、5G 的变化，包括我们看到的100兆到1000兆，其实几年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还在感受那个几 K 的，看那些小短视频都很卡的时候的时候，现在下载一部电影就可能就几秒钟啊。包括就中国做的比较好的一方，就是说在边远的地区都是能感受到，就是有信号覆盖的嘛。就在以前，我觉得在甚至大学时代，我都没办法想象这种事情的。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是大四嘛，然后我马上就要去念研究生了，可能就是偏向于这个能源经济建模，大概就是用数学的方式去探究现在我国乃至世界的一些能源领域，一些建筑废弃物什么的，模拟出来怎么能够让释放碳的这个东西变少嘛，达到那个碳中和、碳达峰，去为祖国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做出一些贡献。因为时代是在变化的，人也是在变化的，那我们肯定要努力去跟上国家的步伐，也让国家以我们为骄傲。 截至今天下午4点，国庆前两天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长津湖》国庆当天单日票房超过4亿元，领跑国庆电影档。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志愿军战士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另一部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从小人物视角切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延续。该片国庆当日票房接近2亿元，位列票房第二位，两部电影贡献了超过90%的票房。影片《风暴》则讲述了在一场由地质变动引发的灾害面前，各方力量奋勇救人的故事，用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基层建设者们的默默耕耘与无私奉献。 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迎来第二个公众日。大批先进装备，尤其是以歼20为代表的20家族吸引了无数目光。 今天航空工业展馆内体现中国空军先进水平的20家族引来无数观众。这个馆里展出的近140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其中近40%为首次参展。 带孩子来就是想要让孩子了解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先进的科技，让他们热爱祖国。 今天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在特技飞行动作编排上极具创意，6架歼10使用了红黄蓝三色彩烟，用完美的飞行表演向祖国告白。而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同样用一道道彩色的航迹为伟大祖国送上祝福。 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能够驾驶完全具有自主产权的国产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我上届也看了，这届13届比12届还强还好，证明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幸福， 为中国空军点赞，为祖国骄傲。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0月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含10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2例。截至10月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90例。截至10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20万6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为49.45万亿元，同比增长7.62%。一至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37.77万亿元，同比增长44.57%。螺纹钢、纯碱、棕榈油等期货品种交易活跃。今天，全国交通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917列，客流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北京、济南、沈阳、呼和浩特等地增加候车室、车厢消毒频次，做好铁路、机场、公路的交通接驳，加快客流疏导。新疆、内蒙古、江西等地向旅游景区开行了旅游列车。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采集队员在珠峰6212米的绒布冰川附近采集到须弥扇叶芥的种子，这是我国植物种子采集的最高海拔记录。这些种子将被保存到种质资源库，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近日，云南楚雄陆丰市发现多个因雨水冲刷显露出的恐龙化石骨架，中科院联合当地恐龙化石保护中心对其展开科学考察。据科研人员判断，这些化石属于侏罗纪早期的陆丰龙属。国庆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前方搭建了沉浸式虚拟现实演播系统，对这次科考进行追踪直播报道。今天起，北方大部分地区将陆续出现降水降温天气，预计4至7号，北方气温将大范围创入秋后新低，而南方秋老虎仍在持续。未来3天，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6度左右。2021年7月1号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仪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摄制团队全程拍摄庆祝大会筹备过程，用镜头记录了百年盛典活动背后的感人故事。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纪录片《新的启航：百年礼赞》，新闻频道今晚10点档重播。截至10月1号，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改编再创作的英文融媒体短视频系列，在境外新媒体平台总流量突破1亿。自6月23号上线以来，系列节目共投放了60集，获得海外网友留言称赞。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领馆、使团等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中国驻非盟使团举行云上国庆招待会，回顾了中国非盟近年来在合作抗疫、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各方面的合作历程与取得的成果。 On this momentous milestone， 在这一重要的里程碑时刻，祝愿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上继续取得成功，中非共同推动世界平等与繁荣。 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的线上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迪拜2020世博会中国馆宣传片和专题短片《同心抗疫，共谱新篇》。各界人士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和国际担当，并共同祝福迪拜2020世博会成功。在中国驻巴基斯坦、越南、智利、秘鲁等国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上，与会嘉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献上诚挚祝福。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祝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我对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以及在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热烈祝贺，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繁荣、和平与进步。 展望未来，我们愿同中方深化友谊，加强经贸和投资往来，智利和中国将携手努力开创未来，借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致以诚挚祝贺。 连日来，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向新中国成立72周年表达祝福。 我很高兴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和人民 在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表达最热烈和最衷心的祝贺。今年也是塞中建交50周年，塞浦路斯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对话合作，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继续进步和繁荣。 我向你们的72周年国庆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国庆节快乐。实现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中国重视发展教育，同时中国的创新研发投入巨大，也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热烈祝贺全体中国人民国庆快乐，也向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加强中非合作、实现中非互利共赢发展付出的努力。 祝中国友谊来友谊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3350,3524例，死亡病例477,7503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61万，死亡病例超过70万。美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4.3%，而美国的死亡病例数占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14.6%。美国死亡病例从60万例增加到70万例，用时108天。当前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每469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全美约97%的县处于疫情传播高风险或重风险区。美国媒体发表评论说，无法相信美国的疫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多名美国医疗业内人士表示，美国全国上下缺乏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在防疫工作和疫苗接种的推进上缺乏清晰有效的沟通。随着秋冬季到来，室内活动增多，美国疫情可能还将进一步发展。1号，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疫苗分配不公、疫苗民族主义加剧的现状，中方代表75个国家做共同发言，一致呼吁各国应加强团结，早日实现疫苗公平分配，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指出，发展中国家是疫苗分配的优先重点，各国应加强疫苗国际合作，摒弃疫苗民族主义，避免囤积，取消对疫苗和相关原材料的出口限制，确保疫苗跨境流动。1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日内瓦参加战略稳定和武器控制问题的讨论时表示，美英将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行为是对核不扩散机制的重大挑战。里亚布科夫9月底在参加俄美战略稳定对话第二次会议前表示，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展示了美国在约束别国的同时，自身却轻而易举、不受约束地对待核不扩散机制。欧盟统计局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瓶颈影响，9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年率计算达3.4%，创13年新高。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7.4%，是拉高当月通胀的主因。普通物价水平也持续攀升。欧洲主要经济体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通胀率均维持在高位。 秋风送爽，九州欢歌。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祖国的锦绣山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